们都不懂你，我也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在茫茫人海之中有一颗真心，要不要选择承载你？是差点运气，可我一直在努力，每次见到你都加固爱的决心、哦、亲爱我，哪怕你心中还有点困惑，亲爱我，我乐意给你我有的所有，亲爱我，别再花那些抱怨理性思索，时间会证明你没有看错。一日荷花别样红，映日桃花别笑成笑容，谁是谁的桃花还很难说，我太主动。亲爱我，哪怕你心中还有点困惑，亲爱我，

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心头。

没有，再看谁能拥有伤。

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难怎能感到，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绕，就算心绪洒满的怀抱，继续抱，带着赤子 只要一袭上曾经握紧双拳， 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们要更加勇敢， 等那日出时最耀眼的瞬间。 感情感动你好